据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朝鲜的保护我们学校和我们子女市民会去年12月30号在日本驻南朝鲜大使馆前举行第100次记者会，要求日本当局撤销对旅日朝鲜学校的歧视政策。他们表示谴责说，南朝鲜政府也对歧视旅日朝鲜学校的行为沉默不语，反而强迫旅日同胞变更国籍等，实际上协助日本当局的镇压和歧视政策。